睿宗玄真大圣大兴孝皇帝上。景云元年春正月丙寅夜，中宗与韦后微行观灯于市里，有纵宫女数千人出游，多不归者。上命吉楚讷送金城公主是吐蕃，楚讷辞，又命赵彦昭，彦昭一辞。丁丑，命左骁卫大将军杨举送之。己卯，赏赐送公主至史平。二月癸未，还宫。公主至吐蕃，赞普为之别筑城以居之。庚戌，上谕梨园球场，命文武三品以上抛球及分棚拔河，为巨源唐修景衰老，随耕薄地，久之不能兴。上及皇后妃主临观，大笑。下四月丙戌，上游方林园，命公卿马上摘樱桃。初，则天之事，长安城东渔民王纯家景义进城大池数十顷，号隆庆池。项王子、武王列地于其北，望气者言，常郁郁有帝王气，蔽日尤盛，以谓上姓隆庆池，结彩为楼，宴侍臣，泛舟戏相以压之。定州人郎吉上言，韦后宗楚客将为逆乱，韦后白上杖杀之。五月丁卯，许州司兵参军偃师燕钦荣复上言，皇后淫乱干预朝政，宗族强盛，安乐公主武延秀宗楚客图为宗社，上召钦荣面结之。钦荣顿首抗言，神色不挠，上默然。宗楚客矫制，领飞骑扑杀之，投于殿庭石上，折颈而死。楚客大呼称快，上虽不穷问，亦颇样样不悦。由是韦后及其党始忧惧。己卯，上宴近臣，国子祭酒祝亲明，自请坐八风舞，摇头转目备诸丑态，上笑。亲明素以儒学著名，吏部侍郎卢藏用思谓诸学士曰，祝公五经扫地尽矣。散骑常侍马秦客以医术，光禄少卿杨军以善烹调，皆出入宫业，得幸于韦后，恐事泄被诛。安乐公主与韦后临朝，自为皇太女，乃相与合谋，于丙坛中禁毒。六月壬午，中宗崩于神龙殿，韦后密不发丧，自总庶政。癸未，召诸宰相入禁中，征诸府兵五万人屯京城，使驸马都尉韦杰、韦冠、魏卫卿、韦玄，左牵牛中郎将韦齐、长安令韦波，郎将高松分领之，玄温之族弟，波从子，松其生也。中书舍人韦元教巡六街， 又命左监门大将军兼内侍薛思俭等将兵500人持役戍军州，以备乔王重服。以刑部尚书裴谭、工部尚书张熙并同中书门下3品仍充东都留守。吏部尚书张家福、中书侍郎岑熙、吏部侍郎崔实并同平章事。昔常倩之从子也。太平公主与上官昭容谋草一致，立温王重茂为皇太子、皇后之正室，相王旦参谋正室。宗楚客密谓韦温曰：“相王辅政与礼非宜，且于皇后扫书不通问，听朝之计何以为礼？”遂率诸宰相表请皇后临朝，罢相王正事。苏归曰：“遗诏岂可改也？”温楚客怒，归拒而从之，乃以相王为太子太师。甲申，子宫迁御太极殿，及百官发丧，皇后临朝摄政，摄天下，改元唐隆，仅相王旦太尉，雍王首礼为宾王，寿春王承器为宋王，以从人望。命韦温总之内外守捉兵马事。丁亥，商帝即位，16，尊皇后为皇太后，立妃陆氏为皇后。壬辰，命汲楚讷持节巡抚关内道，岑熙河南道，张家福河北道。宗楚客与太常卿武延秀、司农卿赵吕温、国子祭酒摄敬能及诸为共劝韦后尊武后故事，南北魏军台阁要司皆以韦氏子弟领之，广聚党众，中外联结。楚客又密尚书称引图谶，为韦氏一革唐命，谋害商帝，深计相王及太平公主，密与韦温、安乐公主谋去之。相王子临淄王隆基先罢潞州别驾，在京师因据才勇之势谋匡复社稷。初，太宗选官户及藩口骁勇者，着虎纹衣，跨豹纹肩，从游猎，于马前射禽兽，谓之百计。择天时，稍增为千计，立左右羽林，中宗谓之万计，致使以领之。隆基解后结其豪杰。兵部侍郎崔日用素父为武，与宗楚客善，知楚客谋，恐祸及己。前宝昌寺僧普润密议隆基告之，劝其速发。隆基乃与太平公主及公主子魏卫卿薛崇简、院总监干人钟少卿、上衣奉御王崇业、前朝议尉刘幽求、历人府折冲麻四宗谋先事诛之。维波高松硕崩垂万计，欲以立威，万计皆怨。果意葛福顺、陈玄礼见隆基素之， 隆基逢以诛诸围，皆踊跃请以死自效。万计果意李先福亦欲其谋，或谓隆基当起项王。隆基曰：我曹为此以训社稷，事成弗归于王，不成以身死之，不以累王也。今起而见从，则王欲威势，不从将败大计，遂不起。庚子，不时，隆基微服与幽囚等入院中，毁中少经谢赦。少经毁，欲拒之。其妻许氏曰：望身殉国，神必助之，且同谋速定，仅虽不行，庸得免乎？少经乃驱出拜谒。隆基执其手与坐，使羽林将士皆屯玄武门。待夜，葛福顺、李先福皆至隆基所，请号而行。响二鼓，天星散落如雪。刘幽求曰：天意如此，实不可失。福顺拔剑直入羽林营，斩韦玄、韦波、高松以训曰：韦后镇杀先帝，谋为社稷，今夕当共诛诸围，马鞭以上皆斩之，李相王以安天下，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，罪及三族。羽林之士皆欣然听命，乃送锐等首于隆基。隆基取火试之，遂与幽囚等出院南门。少经率丁将200余人执辅具以从，使福顺将左万计攻玄德门，先福将右万计攻白寿门，约会于凌烟阁前，即大造。福顺等共杀守门将，斩关而入。隆基勒兵玄武门外，三鼓闻噪声，率总监及羽林兵而入。诸卫兵在太极殿宿卫子宫者，闻噪声，皆披甲应之。韦后惶惑走入飞骑营，有飞骑斩其首献于隆基。安乐公主方照镜画眉，军士斩之，斩武延秀于肃章门外，斩内将军贺楼氏于太极殿西。初，上官昭容引其从母之子王玉为左拾遗，欲说昭容母正氏曰：吾是天之所废，不可兴也。今结于父于三思，此灭族之道也，愿以思之。正是以戒昭容，昭容弗听。即太子重俊起兵讨三思，索昭容，昭容始惧，思欲言，自是心腹地势，与安乐公主各树朋党。即中宗崩，昭容草一致立温王，以相王辅政，宗为改之。即隆基入宫，昭容执烛率宫人迎之，以制草是刘幽囚。幽囚谓之言，隆基不许，斩于其下。时少帝在太极殿，刘幽囚曰： 众曰：“今夕共立项王，何不早定？”龙姬俱止之。卜所诸围在宫中，即守诸门，并素为围后所亲信者，皆斩之。必晓内外皆定。心巳，龙姬初见项王，叩头谢不先起之罪。项王报之泣曰：“社稷宗庙不坠于地，汝之利也。”遂迎项王入府少帝。闭宫门及京城门，分遣万计收捕诸为亲党，斩太子少保，同中书门下三品为温于东市之北。中书令宗楚客亦斩崔，乘青驴逃出，至通化门。门者曰：“公宗尚书也。”去布帽，直而斩之，并斩其弟晋卿。项王奉少帝御安福门，慰遇百姓。初，赵吕温卿国资以奉安乐公主，为之起地设筑台川池，无休矣。叶子山以相挽公主独车，公主死，吕温持意安福楼下舞蹈称万岁，声未绝，项王令万计斩之。百姓怨其劳役，整割其肉力尽。秘书见卞王雍娶韦后妹崇国夫人，与御史大夫窦从一各首斩其妻首以献。雍奉之孙也。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巨源闻乱，家人劝之逃匿。巨源曰：“吾为大臣，岂可闻难不复？出至都街，为乱兵所杀，时年八十。”于是萧、马秦克、杨军、摄敬能等守，师为后于市。崔日用将兵诛诸围于杜区，强保而无免者，诸杜烂死非一。是日赦天下，云：“逆贼魁首已诛，自于之党一无所问。”以临淄王龙姬为平王，兼之内外贤旧，押左右乡万计。薛崇简赐爵历节王，以钟绍京守中书侍郎，刘幽求守中书舍人，并参之机务。麻嗣宗行右金吾卫中郎将，武氏宗属诸死流窜殆尽。侍中及楚讷行至化州，吏部尚书同平章事张家福行至怀州，皆收斩之。人吟：“刘幽求在太极殿，有工人与宦官令幽求作制书立太后。”幽求曰：“国有大难，人情不安，山陵未必，俱立太后不可。”平王龙姬曰：“此勿轻言。”遣十道使赍玺书宣府，即以均州宣慰乔王重福，贬窦从一为濠州司马，罢诸公主府官。癸卯，太平公主传少帝命，请让位于项王，项王故辞。 以平王龙基为殿中监，同中书门下三品，以宋王长契为左卫大将军，衡阳王长义为右卫大将军，巴陵王龙范为左羽林大将军，彭城王龙业为右羽林大将军，光禄少卿四道王威简叫右金吾卫大将军，威元庆之孙也。以黄门侍郎李日之、中书侍郎钟少京并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太平公主之子薛崇训为右牵牛卫将军。隆基有二奴，王毛仲、李守德，皆矫勇善计射，常侍卫左右。隆基之入院中也，毛仲必逆不从，事定数日方归。隆基不知责，仍超拜将军。毛仲本高礼也。卞王雍贬沁州刺史，左散骑常侍、驸马都尉杨慎交贬巴州刺史，中书令萧志忠贬许州刺史，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四吏贬宋州刺史，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彦昭贬绛州刺史，吏部侍郎同平章事崔实贬化州刺史。刘幽求言于宋王长契、平王隆基曰：项王仇息以居臣籍，群望所主，今人心未安，家国势重，项王岂得上手小节，不早即位以振天下乎？隆基曰：王姓恬淡，不以待世英怀，虽有天下，犹让于人，况亲兄之子，安肯待之乎？幽求曰：众心不可为，王虽欲高居独善，岂如社稷何？长契、隆基入献项王，即言其事，项王乃许之。贾臣少帝在太极殿东隅西向，项王立于子宫旁。太平公主曰：皇帝欲以此位让叔父，可乎？幽求跪曰：国家多难，皇帝仁孝，追宗尧舜，成何至公？项王待之任重，慈爱尤厚矣，乃以少帝制传位项王，使少帝犹在御座。太平公主进曰：天下之心已归项王，此非而坐，遂提下之。睿宗即位，欲承天门，赦天下，复以少帝为温王，以钟少京为中书令。钟少京少为司农录事，祭典朝政，纵情赏罚，众皆恶之。太常少卿薛稷劝其上表礼让，少卿从之。稷入言于上曰：少卿虽有勋劳，素无才德，出自虚徒，一旦超居元宰，恐失圣朝巨瞻之美。上以为然。丙午，改除户部尚书，寻初为蜀州刺史。上将立太子，以宋王长契嫡长，而平王隆基有大功，宜不能绝。长契辞曰： 国家安则先嫡长，国家危则先有功。苟为其宜，四海失望，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。涕泣故情者累日，大臣亦多言平王功大遗立。刘攸求曰：臣闻除天下之祸者，当享天下之福。平王整社稷之危，救君亲之难，论功莫大，欲得最贤，无可疑者。上从之。丁未，立平王隆基为太子。隆基复表让承气，不许。则天大圣皇后复旧号为天后。追谥雍王贤曰张怀太子。戊申，以宋王承器为雍州牧、扬州大都督、太子太师，置温王重茂于内宅，以太常少卿薛稷为黄门侍郎，参知机务。既以公书侍上于藩邸，其子伯阳赏新元公主，故为相。追削武三思、武重训爵士，擢官曝尸，平其坟墓。以许州刺史姚元之为兵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宋州刺史韦嗣立、徐州刺史萧志忠为中书令，绛州刺史赵彦昭为中书侍郎，化州刺史崔实为吏部侍郎，并同平章事。越州长史宋之问、饶州刺史冉祖雍作阐释为武，皆留灵表。即有李衡阳王成义为申王，巴陵王龙范为齐王，彭城王龙业为薛王，假太平公主十封满万户。太平公主沉敏多权略，武后以为累己，故于诸子中独爱姓，颇得欲密谋。然尚未武后之言，未敢招权势。及诸张易之，公主有立焉。中宗之事，韦后安乐公主皆畏之，又与太子共诸为事，即屡立大功，亦尊重，赏常与之图议大政，每入奏事，坐与仪时，或时不朝谒，则宰相就地咨之。每宰相奏事，上折问，常与太平亦否，又问与三郎亦否，然后可知。三郎为太子也，公主所欲，尚无不听，自宰相以下，进退系其一言，其余见识骤立清闲者不可生数，权倾人主，屈服其门者如是。子薛崇行、薛敏、薛简皆封王，田园便于进殿，收拾营造诸器玩，远至灵属，输送者相主于路，居处凤阳，拟于宫业，追赠郎吉、燕亲荣、建议大夫。秋七月庚戌朔，赠韦越将宣州刺史。癸丑，以兵部侍郎崔日用为黄门侍郎，参知机务。追父故太子重俊位号，雪敬辉、桓彦范、崔玄伟、张柬之、 袁术己、成王千里、李多作等罪，复其官爵。丁巳，以洛州长史宋景检校吏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岑曦罢为右散骑常侍，兼刑部尚书。景与姚元之协心革中宗弼政，进忠良，退不孝，赏罚进宫，请托不行，纲纪修举。当时熙然以为富有贞观永辉之风。壬戌，崔实罢为尚书左丞，张熙为绛州刺史，萧志忠为晋州刺史，韦嗣立为许州刺史，赵彦昭为宋州刺史。丙寅，姚元之兼中书令。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峤贬怀州刺史。丁卯，太子少师同中书门下三品唐修景致仕。又五位大将军同中书门下三品张仁愿罢为左卫大将军。黄门侍郎参知机务崔日用与中书侍郎参知机务薛稷争于上前，稷曰：日用清策相父武三思，非忠臣，迈有邀功，非义事。日用曰：臣往虽有过，今立大功，即外托国因，内附张易之、宗楚客，非清策而合，赏尤氏两霸之。务臣以日用为雍州长史，即为左散骑常侍。己巳，赦天下，改元。凡为事于党未施行者，咸赦之。乙亥，废武士崇恩庙及号陵顺陵，追废韦后为庶人，安乐公主为悖逆庶人。韦后之临朝也，吏部侍郎郑因贬江州司马，前过均州，与刺史乔王重福及洛阳人张陵君谋举兵诛韦氏，未发而韦氏败。重福迁吉州刺史，未行。陵君说重福曰：大王地居嫡长，当为天子，相王虽有功，不当继统，东都士庶皆愿王来，若潜入洛阳，伐左右屯营兵，袭杀留守，据东都，如从天而下也。然后西取陕州，东取河南北，天下指挥可定。重福从之。陵君乃密与因结谋，聚徒数十人。时因自秘书少监左迁袁州刺史，持留洛阳以祀重福，草制立重福为帝，改元为中原客父，尊上为皇继书，以温王为皇太帝，因为左丞相之内外文事，陵君为右丞相、天柱大将军之武士，右散骑常侍严善思为礼部尚书之吏部侍。重福与陵君诈圣意议东都，因先公章驸马都尉裴训帝以待重福，洛阳县官微闻其谋。